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在魂师的历史上，你是第三个拥有双生武魂的人。聪明人并不只有我们，我们想到的，别人也一样能想得到。第一个拥有双生武魂的魂师，结果十分凄惨。他在给第二个武魂增加魂环的时候，增加到第三个魂环时，两种武魂产生了冲突，爆体而亡。而第二个拥有双生武魂的人却成功了，成为了史无前例的强者。也就是说，双生武魂按照这种修炼方法成功的几率只有 50%。 或许你的几率更大一些，毕竟你身上的昊天锤和蓝银草直到现在还没有产生过冲突。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的也就是这个问题，如何在你将来给昊天锤附加魂环的时候能够让他们不产生冲突。双生武魂不让人知道，是怕一些强大的魂师对你不利，让你先修炼蓝银草则是出于变得更强的想法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至于将来你如何选择，就要看你自己的了。 老师，那您让我锻炼身体是不是也是因为双生武魂？蓝银草增加魂环的时候会对我身体有所增幅，像力量、敏捷、控制力，而当我以后给昊天锤增加魂环的时候，这种情况不是会同样出现吗？也就是说，我身体的属性最多可以增加18个魂环的，虽然这些属性和魂技相比并不算什么，但累加如此之多依旧十分恐怖。 没错，这也是我担心的一点。这种属性的增加对于一般魂师来说当然是好事，可是当属性增强到一定程度而身体无法承受的时候，就会由好处变成灾难，所以我才会要求你锻炼自己的体魄。这次你吃过了那两种极端的仙品药草之后，身体似乎得到了不小的改善。我现在能够肯定的是，将来你在给昊天锤增加魂环时，至少前三个魂环附加的属性不会给你太大的负荷，至于其他的就要看情况了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就要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将这些属性分散。 魂环附加的属性如何分散？ 忘了吗？你还有那外附魂骨，当你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，最好是在多拥有一两块魂骨的时候，如果身体无法承受魂环带来的属性，这些多出的属性就会融入到你体内的魂骨之中，这样一来你身体所承受的压力就会变小。坏处是一旦被人得知，想要杀你爆魂骨的人恐怕会大幅度增加。你现在双生武魂尚未成型，知道的人也少，还不算什么问题，至于以后就不好说了。所以我一直提醒你，除非有生命危险，否则你一定不能轻易显露你的昊天锤。再过半年就是高级魂师学院大赛了，我再次提醒你，在这魂师大赛之中一定不要使用昊天锤。 是，老师。 小三，我能明白你现在的心情，但有一点你一定要清楚，生活在一个大家族中，尤其是一个魂师宗门之中，并不见得就是好事。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约束，以及宗门内部的暗斗，对修炼都没有任何好处。虽然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自己出自昊天宗，但我希望你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，不要轻易去寻找自己的宗门，也不要把心思更多的放在这上面。你能明白老师的苦心吗？ 老师，我明白。不论做什么都要以实力为先，在没有我自认为足够的实力之前，我绝不会轻易去寻觅昊天宗的，或者说至少要等我父亲出现，我才有回宗门的可能。而且您也知道，我一向喜欢自由， 宗门的生活本身也不适合我。其实，我更愿意自己只是一个铁匠的儿子，身份对我来说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 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。还有半年时间，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即将开始，这不但是一个展示你们的舞台，也是历练的最佳时机。在这场全大陆性质的大赛上，你们将遇到所有年轻一代的魂师强者，战胜他们，征服他们，不但会提升你们的实战经验，同时也能助你们建立信心。我已经和弗兰德商量过了，等这次魂师大赛结束之后，你们这几个孩子就可以从学院毕业了。 毕业？老师，这是不是太早了一些？ 不，已经不早了。普通高级魂师学院实力达到三十级已经可以毕业，而且还算是优等生。而你们现在哪一个也不止三十级，我想你们参加过这场大赛之后应该也能达到四十级左右了。小三，学院并不是一切，对于你们的人生来说，在学院修炼只是一部分，更重要的是要在外面的世界锻炼，那才是考验你们的真正战场。 不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，唐三都没有太多在社会历练的经验，但他看着大师眼中肯定的目光，知道老师做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。或许是因为一直没有在外面的世界待过，对未知的可能他心中多少还有些恐惧。当然现在还不是去思考这些的时候，唐三自然也想不到等他真正到外面的世界闯荡已经要到六年之后了。从大师的办公室走出来，那种豁然贯通的感觉令唐三身心说不出的舒畅，他已经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。出身宗门又怎样，父亲是封号斗罗又怎样，那毕竟都不是自己，只有让自己先变得强大，这些才有意义。唐三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对于自己目前这个年纪来说，没有什么比修炼更加重要。从这天开始，史莱克七怪都进入了为期半年的艰苦修炼之中。大师没有再对他们进行任何特训，只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对他们进行一次战术指导，尤其是指导他们如何互相配合，以及如何才能将自己的魂技更好的使用。看上去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魂技，只需要施展就可以了，可实际上这其中却包含着极大的学问。什么时候施展什么魂技，魂力多少的情况下又施展什么魂技，每一种情况都暗含玄机。此外，随着不断的修炼，服用过仙品药草的人都能感觉到自己身体上的变化。在他们不断的修炼中，药草中蕴含的天地之力渐渐与身体融合，令他们的实力全面增幅。在这半年时间内，除了戴沐白的魂力只提升了一级半，达到了44，接近45级的程度以外，剩余的六人也只有小五没有达到40级的瓶颈。第一个冲破40级瓶颈的人令所有人都感到了意外，是最不好修炼的食物系魂师奥斯卡。他在修炼了四个半月的时候就成功地突破了瓶颈，正式踏入了40级的门槛。只需要再获得魂环，称号就可以从魂尊正式提升为魂宗了。别人不知道奥斯卡的努力，唐三却再清楚不过。自从宁荣荣那次从家族回来之后，奥斯卡的修炼就比以前要勤奋多了。以前的奥斯卡是最嗜睡的一个，可这几个月以来，唐三却没看到他睡过一次，甚至很少回宿舍，每天都在最适合他修炼的食堂苦修武魂。他的实力能够提升这么快，固然和六瓣仙兰有关，但他的努力与付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修炼到五个月的时候，朱竹清也突破了40级，两天之后唐三突破，再过十天马红俊和宁荣荣也先后突破瓶颈。至此，除了没有服用仙品药草的小五之外，史莱克七怪其余六人的实力都达到了40级的程度。由于众人魂力情况接近，大师决定当众人都达到40级之后再去猎杀魂兽。当然小五是不能等了，他 他还在从37级向着38级冲击，想要达到40级至少也还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。唐三曾经劝说过小五几次，让他服用相思断肠红，可小五却说什么也不肯，每天都将相思断肠红带在自己身边，说不出的真实。而那相思断肠红也很奇怪，在没有任何养分滋润的情况下，跟随在小五身边，竟然能够自行吸收天地之力，非但没有枯萎的迹象，反而更加鲜艳欲滴，和小五在一起交相辉映。他那看上去柔弱的花枝花瓣比任何金属都要坚韧，令人啧啧称奇。这半年的时间，唐三也完成了自己与七宝琉璃宗之间的约定。七宝琉璃宗的财力果然强大，仅仅半年就制造出了所需的零件，由唐三组装完成了对宗门直系弟子的装备，还有些剩余作为后备储藏起来。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宁风致拿回图纸后就命令手下工匠进行制作和研究，甚至用成品去对比，但不论怎样也无法制作出任何一样暗器。那些成品暗器哪怕是拆下一个零件，七宝琉璃宗的工匠也别想再安上去。无奈之下，最后这装配的工作也只能由唐三来完成。虽然对于七宝琉璃宗来说这也不能算是吃亏，但终究还是让宁风致多少有些难堪。他又怎么会知道唐三使用的乃是唐门研究了数百年的制作技巧，在这所有的制作之中都隐含着一些只有唐门弟子才会的特殊技巧，就像是密码一样存在于暗器的每一处，只要错漏了任何一道密码，也无法将暗器制作的秘密解答出来。夜幕降临，唐三难得没有修炼，坐在木屋前，靠在木屋的墙壁上，望着夜空中的点点星光。作为一名植物系魂师，他的拟态修炼自然要在植物之间，而当初柳二龙所居住的幽静木屋也就属于唐三了。唐三很喜欢这里的环境，在这里修炼不但安静，而且那清新的空气与植物散发的味道更是他最喜欢的。小五坐在唐三的身边，脚轻轻地荡着，双手撑在坐下的原木之上，扬起小脸，在星月之光的照耀下更显娇俏。半年过去，唐三的身高现在已经略微超过了小五，已经达到了1.8米左右。小五是三个女孩子中最高的，身高1.75米。唐三的肩膀比以前要更宽阔一些，整个人看上去依旧是那么普通，眼神内敛。如果史莱克七怪走在一起的话，他绝对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个。戴沐白经常取笑他，说最不引人注意的才是最危险的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